系练心术。萨格拉琴面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到时见。好，哇，话咁快咧，我哋练心术第七季咧，不经不觉嚟到最后一集。咁啊，呢个第七季嘅最后一集咧，就我邀请咗一位咧，啊，真系可以话系老朋友中嘅老朋友。咁啊， 你自己爆嘅啫，我冇讲过。 即系话说咧，我隔篱呢一位年纪有翻。即係比較成熟的先生咧，就係喺本小姐出道之前，唔係喺呢一個心理界職業出道之前嘅已經認識嘅一個嘅合作嘅夥伴嚟嘅，即係佢嗰陣時係我出版界嘅朋友嚟，咁，所以咧，即係喺我做緊靚妹仔做由我靚妹仔做到出版業嘅所謂高層咧，咁佢都係我的作者嚟嘅。 即係你而家覺得我好老啊？ 即係話緊你年資深厚 ，OK， 咁好有趣嚇。咁好多年冇見佢啦嚇，咁就我都介紹一下啦。咁我身邊就係孟家輝博士啦。咁啊，佢係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啦，亦都係臨床心理學嘅博士啦。而家現任咧就係即係香港浸會大學嘅助理副道長嘅嚇。咁啊，即係都係一個上咗岸嘅好嘅好 上岸嘅講呢啲講呢啲。 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即係你揾咗阿 Stephen 過嚟啦嚇，咁就同我哋去講一個都係輕鬆啲嘅題目，因為見到佢就相對輕鬆嚇，因為我哋講嘢都比較輕鬆嚇，又有啲舊事又可以講下咁樣啦嚇，即係咁啊，今日我哋會講男女喎，男女感情係嘛？ 我琴日同佢打傾電話嘅時候，我唔想咁認真啦，即係我講認真嘅嘢講得太多啦，即係今日係輕鬆下，輕鬆下，又講下男啊，講下女啊咁咯。係啊，咁大家開心下咯。 係啊，咁啊，其實我哋就想探討一下咧，即係琴日同阿 Stephen 傾嗰時都好歡欣嘅，即係佢會同我哋探究一下男女之間嘅感情嘅化學作用嘅出現啦，同埋點樣導致唔係都造成呢一個化學作用嘅出現嘅，所以咧除咗有呢個理論之外咧，仲有實踐嘅 嚇。嗱，我唔知你喎，即係嗱，譬如我做咗咁多年啦，咁其實來來去去咧，即係做輔導又好，做心理治療又好，其實來來去得幾大範疇嘅啫嘛。咁第一範疇最大範疇就係男女關係，係即係通常都係嘅啦。咁第二 個個 case 都一定有 嘅，係啊，實有嘅就係男女關係。咁其實我諗呢個都幾值得傾嘅，即係我其實久唔久咧，我都會因為我專欄，我久唔久都寫啲乜嘢。咁但係就我好少咁樣認真真咁同大家，你睇我幾認真啊！我特登即 係上 print 曬出嚟，我之前啲稿嚟，但係全部都係嗰啲係啊。咁我覺得做好呢樣嘢咧，即係你自己有個好啲嘅 idea， 究竟即係男女關係係點咧？其實係有陣時幫到你自己情緒啊，幫到你自己可能會容易啲去處理一啲即係唔開心啊、開心啊咁。我諗係比較好啲嘅，知多啲。 係嘅，其實即係尤其是咧喺現今我哋嘅世代入邊咧，其實男女關係係一個好吊詭一個關係嚟。即係譬如以前就簡單啲啦，可能未必好經歷好多拍拖嘅呢個階段嚇，或者甚至乎係指腹為婚咁樣，又或者係好細個，即係十幾歲、廿歲已經結婚生仔啦，即係可能為咗要生存，所以要有一個家庭。但係而家就唔係嘅，而家即係離婚又好普遍啦，結婚又好普遍啦咁樣，跟住就係離離合合都好普遍啦。咁而喺男女嘅關係入邊嚟講咧，當中可以係一種調劑，亦都可以係一種折磨。咁啊，視乎就係你 講得咁明嘅你， 即係就視乎你同對方嗰個關係個互動係點樣樣 咯。我估都幾都值得探到下。其實咧，我無聊做呢樣嘢嘅啫，即係其實我正職唔係做男女關係嘅，即係不過好多研究你發覺咧，其實喺過去嗰我諗10年至10多年咧，其實咧好大嘅改變，即係同以前我哋點樣睇男女關係，好簡單一個好簡單嘅研究就啊問下你，以前咧主流嘅研究即係80年代啊90年代，佢哋主流嘅研究就覺得結咗婚嘅人咧生活會開心啲嘅。條命會長啲嘅， 理論上 係啊，唔係佢做研究都係，一做研究都係咁誒，咁啊發現佢咧一定會好過單身嘅，好過即係個心理質素好過單身嘅，好過一啲離過婚嘅。咁但係最近又唔係啦喎，即係最近就已經發展到咩地步呢，就係、是、原來單身嘅即係朋友咧，其實佢一路都冇一個結婚嘅關係啊咁。咁其實佢哋個心理質素同埋佢哋嗰個 quality of life 咧，或者甚至乎壽命咧，係同一個結咗婚嘅係差唔多嘅、即係同以前係有個已經有個差距。以前唔係嘅，以前最佢哋比較短命嘅。其實以前咧就係結咗婚係最長命嘅，跟住單身冇咁長命。離過婚嘅就即係相對嚟講條命係短啲嘅，相對嚟講。但係而家唔係咯，而家最新嘅研究就原來唔係嘅，只要你獨身，但係獨身過得好嘅開心嘅朋友多嘅，咁其實原來你唔會差得過一個結咗婚成日鬧交嘅。 我印象中咧，好係咪哈佛啊定係邊一間啊做過一個研究咧，成橫跨咗70年嘅嘛。咁佢就係睇啲人長唔長壽啊，快唔快樂咁樣樣嘅。咁佢當中嗰個結果咧，就係話如果你有好嘅 relationship。無論你是乜嘢嘅階層也好啦，又或者係即係總之喺人唔同嘅元素入邊啦嚇，咁好似就係一個關係上邊比較緊要咯。即係當中我諗牽涉到又亦都係我印象中啫嚇，有啲嘅研究都係話咧，佢個人嘅孤獨感咧令到你早死噶嘛。 係。是的 是吧 是孤獨感是會早死的。 的所以就對應了剛才 Steven 所說的、即是都很 match with 你剛才所說的一些結果，其實都很有趣的。 是 你剛才說的那個叫做格蘭研究，那個做了70-80， 是真的不要控制 它。是那個格蘭研究那個是心理學界其中一個比較出名都是頭五大的研究，因為做了80年的 時間， 他們得出的結果跟你剛剛說的一樣，就是說就是最重要是關係，特別是爸爸媽媽媽或兄弟姊妹或朋友的關係，你的關係好的話，其實你的命會長一點，病會少一點，你的那個 fulfillment 即那個感恩感會高一點。但是原來呢你結婚呢有些東西沒有了，在這一方面 例如呢 即是現在告訴我們，原來結婚之後你是少了朋友的。 有真係嘅喎， 係你少咗朋友嘅。 嗱，我哋可以諗下身邊嘅朋友，即係譬如話單身嗰啲咧，通常都係圍住嗰扎都係單身，又或者係未結婚嘅朋友咁樣。即係通常嗱，一般嚟講，如果佢有小朋友嘅話咧，你會少咗聯絡。 係啊， 係啊，呢個係真嘅，即係我個朋友圈都係咁樣。 係慢慢佢哋就會離開嘅啦嘛，即係佢一家人咁。咁其實導致一個問題嘅，即係佢哋年紀大啲嘅時候咧。他的朋友的、網絡小了，其實對他整個社交、對他的心理質素、或者整個健康都會差了。所以獨身有時候有好處，即是你一直保持著朋友一直嘻嘻哈哈，其實可能 OK 的、即除了如果你太宅的話就另計了、 那你不要宅的，病了家裡、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另一個很有趣的就 是其實你想長命呢，你想、退休之後開心或者年紀大開心、最重要有異性朋友。 有異嗱，我想問一問啦，異性關係定係異性朋友先？ 咁異性朋友梗係異性關係， 即係會係一種係男女嘅感情，可能係一個戀愛嘅關係啊，定係單純地嘅朋友關係，定係一種曖昧嘅關係，定係嗰啲咩？ 嗱，我冇嗱，呢個我就冇乜資料上嘅，但總之咧，佢話。你有一個異性的朋友或者有一堆異性的朋友呢，其實對你年紀大或者退休或者一些退休的生活呢是其實有很大的幫助的。 是嗎？是啊，是啊。原因是在哪裡呢？即是你以你自己感覺上。 我又帶回入正題了，其實我剛才想說的即其實我估人是動物來的。 是。 是啊，即動物就一定有一個即係繁衍嘅一個任務嘅，咁而我估喺大部分嘅情況底下咧，你有一個正常嘅唔一定係有關性啊或者咩，你一個正常嘅社交同異性，其實老老實實啦，你同性嘅朋友同異性嘅朋友有少少分別嘅，喺個 都唔少嘅其實， 係嘛？ 係我眼中唔少嘅， 係咪？就算朋友啫，就算爭， 就算朋友都唔係 啊！喺你個相處， 即係你食嘅飯也好，你傾嘅話題也好，你相處嗰種嘅態度與距離咁都好唔同。 是，所以你一定要 有一些異性的朋友去幫你去維持一個這樣的社交。我估這個是一個原因， 就是陰陽平衡回的，要這樣就不要太過陰性陽衰，或者陽性陰衰，這樣都會失調 越老越失調咯。 是啦， 是啊，即我估這個 是緊要的。還有我剛才先說其實人是動物來的，即 是 我們很多的行為呢其實都是受住一些 很基本的一些生物的作用影響的。 嗯， 即我昨天跟你傾電話的時候，我說其實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很巴閉，我們以為人很厲害，很多很多思考啊，很多邏輯啊，很多理性的，其實研究告訴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是不理性的， 即例如男性都是看著上次某位嘉賓來到都是跟我說一個身材好的女子在一個男人眼前出現是很難看不到的嘛。 是嗎？是說誰來的？哈哈 哈哈，像阿竹上來說 的。哦，阿竹上來。我不知道身材好還是不好，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研究應該做。那他做什麼呢？就是原來男人很奇怪的。 是。 我們對於一些女士的衣著是很敏感的。 是 吗？是啊，很敏感的。即是他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就是找一个十九岁的女仔在条街道。那呢就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要那个女仔穿一对平底鞋。是啦。跟着第二个阶段就是穿一对中踭鞋。第三个阶段的高踭鞋。那他做什么呢？他做了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在这里问人访问，即是做街边访问。第二个就是他扮跌了东西，人家帮他执。 他是不是穿着短裙的？ 不是，一样的，就是上身是一样的，是一个很他是 formal 一个翻工的 OL 这样的look，就不是一定很我看过段片就不是很短的条裙， 都是裙来的，不是 都是裙来的，都是裙来的，okay， 那高踭鞋。那第三样东西就是叫他独自走入一个酒吧那里，那么听人聊他。那结果发现呢，就是絕大部分即三個情景都是高踭鞋的呢，是永遠都是受歡迎一點的。 這麼得意？ 是啊，你想不想照個數據一會告訴你即很簡單，即他原來發覺有成七成幾的人呢，男士，當一個穿高踭鞋和一個穿平底鞋的比較，他跌了東西，他們去主動幫手執呢是70%多和20%多。 這個是不是同情心來的？真的撲親 了。我又不知道，即是他就是跌了東西，他幫他執起。還有 他有一個他的第三 part， 就是在一間酒吧那裡。他發現呢，就這麼坐在那裡，你穿高踭鞋和穿平底鞋，你被人撩那個時間，即有人撩你的時間是很不同的。 即是挺有趣的，即是這個呢，所以 that's why 為什麼那麼多是的女性啦，又或者是相對我們見到落巴啊，又或者是 都是高踭鞋， 都是高踭鞋比較多一點的。 因為有道理， 你可能等短了時間的，即根據那個研究，就是如果你穿平底鞋就要大概14分鐘平均就有人撩你。 14分鐘， 如果你穿高踭鞋大概7分鐘都有人撩你。 哦，即是中命中率會高一點， 是啊，會快一點，你不用等那麼 久。那這是for女士啊，如果你要去獵嘅时候，就你哋自己心里有数啦。 即系但系其实呢个都反映紧，其实人真系几动物嘅。 系男性咯，女性有冇啊？ 女性都系嘅啫，你唔好以为。 女性会系点样？ 你唔好以为。女性一個又是一個很經典的研究的，就是講是他有一個場景，就是他找一些不同的男士去打籃球。 Okay。 打完之後穿同一件衣服，黑色 T 恤。 我以為不穿衣服。 不是穿同一件衣服，就是同一個款的衣服，那打籃球，那打到整身身水身汗，那件衣服就臭崩崩，那就包起他。是啦， 跟住呢， 跟住就找一些大學女仔的大學生，女大學生去聞一下衣服。 什麼研究來的？ 你怎麼會養呢？跟住他跟住問啲大學的女生，就是說一大扎衫入面，你最中意边一个？即系边一即系嗰件衫嘅个主人，你最中意系边一个啦？ 哇！ 系啦， 咁跟住咧， 咁其实佢发现咗啲咩咧？就系原来每个女仔拣，即系佢就系斋闻嘅啫， 闻嘅啫。 佢会拣一啲咩咧？佢会拣一啲同自己嗰个遗传基因有个好大嘅差异嘅人嘅。 哦，系啊。 嗯，即系佢会拣，即系佢同佢自己个遗传基因嗰个排序系越不似的話，他就會越覺得那個人吸引的。那件衣服 其實透過那陣味就已經知道了。 是啊，齋就不聞那陣味。 哇，這麼 仲有佢，如果佢尤其是佢排卵嗰幾日咧，係特別高命中率嘅。 係啊。 係啊。 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如果啲男人噴古龍水，咪蝕咗咯。 咁佢 係咪先？ 咁佢研究冇講。 即係如果以按呢個道理嘅方向行，係咪？咁當然啦，即係 應該係嘅。 按如果個差異度嚇，個差異度即係可能都係生物學上邊啦，要點樣樣將兩個唔同嘅物種物種嚇，即係點樣將佢混合得更加好咁解 嚇。係啊，即係其實即係原來我哋齋聞咧，即係女士淨係靠個味覺就已經可以分辨出，即係如果我同呢個人繁衍後代嘅話，我哋得出嚟嗰個基因嗰個我哋所謂gene pool，即係嗰個基因嗰個。那個廣泛度係會好咗咧，原來真係佢一聞就知噶啦喎。 哦， 一聞，仲有 我幾得意喎呢個。 係啊，女仔都係嘅，石都係嘅。 係點樣咧？石就係有關基因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點樣？ 我係咪好動物咧？真係突然 間，真係講。我覺得啲聽眾都好動物嘅，佢哋會中意聽下。 即係譬如，哎呀，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好多時候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即係好多朋友就係、是、即係譬如認識咗個女仔或者認識咗個男仔，咁跟住就拍拖啊去街咁，突然間一錫完之後就冇咗下文嘅咯喎。 冇喎， 你錫身都有，你錫身都有下文。即係其實原來又係有個教會研究又係好得意就係 點樣咧？ 原來我哋錫嘅時候咧。只要有口水的交流呢，我們的腦就已經可以分辨到這個人的遺傳基因和他的免疫系統跟我們有沒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會傾向錫完之後會繼續去街或者一路發展下去的呢，就是那些基因跟我們很大分別的人。是啊，錫就可以了。 哦，幾得意喎！咁但係另外一種如果有口臭咁樣又點計咧？ 有口臭都係一個顯示嚟㗎。係 哦， 即係都係嗰個生理或者嗰個基因嘅一啲顯示嚟嘅。 即係聞落去，佢覺得陣味唔吸引佢。 係你有啲人係直你唔吸引嘅，就有啲人係吸引嘅。 哦， 係啊，咁而錫完之後會分開嗰啲咧，通常就係同自己基因似嘅。 是啊， 是啊，咁佢就 我想問點樣為之似與唔似咧？即係譬如話係兩個人啦，係一男一女咁樣樣咧，係講緊佢哋個性格上邊啦，可以分辨得到佢嘅基因啦，定係抑或係佢哋喜好啊，或者係外表啊，又抑或係點樣？ 佢哋主要係發現佢哋個基因嘅分別係在於個免疫系統啊。 免疫系統 係啦，免疫系統即係每個人的基因咁有一臭基因啊，啲基因就係決定了我哋高啊、樣啊、性格啊，或者我哋嘅一啲身體好不好啊，或者一啲咁，但係其中一忽就係、是、其中一 part 就係去決定我哋個免疫系統強唔強，或者我哋會對於某一啲嘢嘅一啲反應，譬如我哋食咗嘢，我哋會即刻有個免疫系統出嚟擋住。咁如果你嗰個伴侶或者你嗰、那個繁衍的對象，他跟你的繁衍的我們是不是真的很生理的那個人呢，其實他的免疫系統跟你的免疫系統差異大的話，那夾埋的話你就可以一個闊一點 的 如果這樣說，那兩個很健康的人那你不會走在一起咯。 如果他們譬如舉個例子，他們那個免疫系統的反應對於某些東西都是差不多的，有些沒有了，有些可能沒有了，那他們不會在一起的。吃完之後是的。 哇，幾得意喎呢個人嚇，即係探究一下，大家可以翻去諗一諗下。 你可以周街揾啲人錫下咁睇下，睇下 你大學啊，即係揾啲學生做過研究。 做過㗎啦，呢個研究係 嘛？ 係啊，做過㗎啦，即係 有趣呢個。 即係其實原來我哋係幾咁 都幾動物下喎，如果係咁。 又或者我哋好多嘢其實唔知咯。即係我哋以為我哋去揀一個人同一個人一齊，係自主嘅，係我哋自己理性嘅決定，但係實際上可能好多時候其實都係你啲口水啊，都 係你陣味啊， 咁其實已經完咗㗎啦。咁你其實唔好冷靜咯。 即係所以嗱，咁我又見到有兩個位喺度啦。一個咧，頭先我哋提到咧，就可能係男性對於女性嘅。的身材啦，又或者是女性如果她穿高踭鞋都是那個外表上面、即是某些狀況吸引到某些男性這樣、而剛才你提到女性可能對陣味，那這些其實是很性方面的一種感覺，即是可能是純粹是一種的吸引度，但是戀愛其實是另外一樣東西來的。 你又覺得是？ 我感覺上咯。 所以不要跟心理學家傾偈，傾完之後咧，咩一切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幻滅曬。 係咯，係咪先？ 嗱，即係你頭先講啱嘅，即係頭先講幾個研究都似乎是啲比較生理啊， 係啊，生理上面生理上 高。咁我哋就彷彿就覺得戀愛就應該崇高啲嘅，偉大啲嘅。 嗰、那個化學作用、那個 chemical 有啲。 實際上其實唔係啦，其實我哋都係。係 咩？ 係啊係啊，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俾你聽就係、是，這個英國又是英國做的研究，很有趣的研究就是同一個女仔，她做什麼呢？就她做訪問，即又是一些問卷訪問，正如現在街上有，但她就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做、一個就在倫敦的街頭做，即是普普通通的街頭站在那裡做，第二個 location 第二個地點就是在一個吊橋上做、即是逢下逢下那些吊橋、她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看看那些人肯不肯停下來，同埋停低之後會唔會打個電話揾佢揾翻佢？結果發現就係喺倫敦街頭嗰啲係遠遠少，即係打翻轉頭嗰啲係遠遠少過喺條吊橋上高嘅。係咁，即係吊橋同一個人嚟嘅喎。咁、吊橋係吸引啲啊，定係嗰個女仔吸引啲咧？咁你發現咗 個場景吸引啲。 其實原來我哋只要將認識對方嗰個安排變得刺激，變得有少少驚恐。其實那個人就吸引一點 了， 是啊，你不要以為啊，原來我幾咁有理性去找這個人。 這些呢，我們呢在現實生活當中有另一個 term 的，即是當你呢，你就我們首先就沒有那麼多的人為 的吊橋去做了，另外呢，當一男一女遇上的時候呢，這種叫緣分。 oh, OK， 就是吊橋。那這個緣分可以製造啦，很明顯。 其實都是的，即如果你說以這樣的狀態來講，是不是其實是可以製造一個緣分的心動的感覺出來 的。不止這樣的，其實可以很多，我是不是應該講完了？我講完好像不是挺好的，個個拿下去酒吧就拿了我的照。其實我們剛才就回應你，就我們以為我們自己戀愛上高好像 很崇高，其實都不 是。其實有很多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其實你只要懂一點點東西，或者懂一點點，你已經完全可以控制到個場面，而令到好像你講咁製造一個緣分出嚟。 例如咧，除咗吊橋，我哋唔係成日有啦。 嗱，例如，譬如 即係令佢驚嘅，即係 我驚，我驚俾人鬧呢個嘢，跟住有啲病人睇我，你同我講埋啲咁嘅嘢。即係其實好簡單，即係譬如眨眼啦。 係。 我哋 放電嘅有啲係。 嗱，你第一個反應係放電咧，其實唔係嘅。我哋知道原來你的動作和眨眼，只要能夠適當地去調節迎合你的對象的，其實已經 OK 了。舉個例子，我哋研究發現就是只要你望住對方，你譬如我咁，我對住個女仔很有興趣，我只要在她做一些很細微的動作，50秒之後做一次咧，係啦，咁就已經可以令到她喜歡我嗰、那個。或者對我有興趣嗰個角度提高， 即係其實好似 mirroring 咁樣樣嘅，係嘛？即係譬如話假設阿 Stephen 而家就咁樣坐下，即係喺五十秒之後我又咁樣坐咧，咁佢會覺得係你會同佢親近， 你感覺到你會親近咗嘅。 哦， 係啦，咁同埋眨眼亦都係嘅，即係你譬如你對對方好有興趣，或者對對方好有好感，佢眨眼之後咧，你輕輕你發覺你自己不經意都會做咗嘅，你就會差唔多同佢同步一齊眨眼。咁我哋發現咧，女士好，男士好咧，你發覺對方係同你同步一齊眨眼，即係前後唔爭好遠嘅咧，你對嗰個人特別有好感嘅。 我呢個就係大家升咗啦，升群啊咁樣。 所以咪回應翻你咯，緣分其實可以製造嘅。 哦， 係可以， 你都要升到佢先得㗎。 咁好容易嘅啫。咁你如果真係唔得嘅話，你佢眨完你咪減粗眨落去咯， 眨兩嘢。即係今集我哋變咗嚟溝女秘技嘅，真係。 唔係，我哋製造緣分啊嘛。 我係製造緣分，呢個聽好靚。 係啊，製造緣分，其實好簡單。 仲有咧， 其實你發覺人就係咁樣，人其實 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其實係好膚淺嘅動物嚟嘅啫，即係你只要用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就已經可以令到對方覺得你自己 OK， 覺得自己好。 但係其實同你嗱嗰啲係增加好感度啦，咁我又會再細分嘅嚇、你增加好感度同你去到戀人程度有另外一樣嘢。 哦，咁嗰段就你自己搞掂佢啦， 即係嗰度係有個距離噶嘛，係咪先？係係。你能否仲要？即可能喜歡還再分埋是不是愛樣又有不同的、 那也有方法令到由最初好感到你真的他會覺得沒有你不可 以的，例如呢、 我今天我想你做什麼 上來我們說男女關係， 例如舉個例子、我經常都說有些人不太懂得去處理一些的技巧的、即是我講技巧就很壞的拍拖，但是譬如 都需要技巧，譬如溝通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技巧的，些情侶失敗或者是有感情創傷有時都是溝通不要造成， 還有我想幾樣，第一就是通常男也好女也好在最初的時候就是很就是研究都是這樣說的，就是他會拿自己最好的東西出來，我們跟雀一樣的，是啊，那些是啊， 孔雀， 是啊，咁开完之后咁拍翻埋，咁就变翻只普通雀嘅啫， 即系 系啊，就一下嘅啫。咁我哋好努力咁去 present 自己最好嘅嘢，但系原来咧，你越 present 得好嘅话，其实你 就越濑嘢， 系越难去维持一个好嘅关系啦。咁、因为呢个系同我哋一啲荷尔蒙分泌有关嘅， 例如咧。 例如我哋點解會鍾意一個人痴戀一個人，或者你對嗰個人好有好感、其實同我哋一啲嘅腦分泌有個關係，特別係多巴胺同埋 oxytocin， 我唔知道中文係咩，即係兩種物質。咁嗰兩種物質係令到你開心嘅，你越多好嘢呢佢就越多佢就越開心，咁你就慢慢鍾意。咁但係好可惜地呢，其實好多研究話呢，我哋維持唔到好耐嘅。 嗯， 是啊，即是通常2年多3年就没有了、 即是对着一个恋爱的对象， 是啊，对着一个人你无论几开心几喜欢他都好了，两三年你都会慢慢就凋淡，凋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好或者你不好，是因为你的脑的分泌已经少了、是啦、你要维持那些好的分泌，即是那个分泌多的，那怎 么算呢？ 其实几样东西的，是啊，很简单的 oxytocin 就是那个令你有亲近感觉的荷尔蒙，其实跟触觉很有关系的， 觸覺 摸 哦， 係啊摸， 即係親密嘅身體嘅接觸嘅， 係摸，攬、係啊， 擁抱啦 ，拖啦，即係呢一類身體皮膚嘅接觸，其實係會令到你嗰個關係嗰個好感會一路咁樣維持住咯。咁呢個又係好重要，同埋講嘢原來好緊要喎。 講嘢，即係要你係個講嘢個意思係要雙方講嘢定嗌交講嘢都算講嘢咧咁樣。 嗱，我哋先唔好講個內容先，講嘢已經本身好緊要， 即係好過你唔講嘢。 係啦，即係講嘢同唔講嘢咧，就先要講嘢。講嘢原來係會令到關係不能。即係點都好，都係令到關係有一個增進嘅。 但如果講埋曬嗰啲，都係今日你食咗飯未啊？翻工翻成點啊？攰唔攰啊？咁啊，日日係咁問嗰陣時，其實都幾攰嘅喎。 咁你日日問食咗飯未？咁你真係差啲喎，溝通技巧。即係我估其實有陣時未必需要咁介懷講咩嘅，其實只要講同埋關心就得㗎啦。有陣時關心唔需要太複雜嘅，即係。有陣時純粹係問下，講到一樣嘢，你唔需要一定要問對方嘅，你講自己嘢都得嘅， 係嘛？係，即係其實無論你想講啲乜，你就咁噏，即係唔使去介意對方係中唔中意啊，又或者係佢有冇興趣啊，嚇點咁？但係咪會唔會又變咗係純粹一個自我嘅發泄咧？ 我唔知係咪自我發泄，我淨係知道咧有件嘢喺度咧，就永遠都好過冇件嘢喺度嘅。是啦，即是 好過形同虛設。 是啦是啦，即是講簡單啲講，就是細路仔學講嘢。你三個場景，一個有人同佢講嘢，一個係完全冇人同佢講嘢，同埋一隻狗同佢講嘢。係啦，狗都會好過冇人嘅，係啦。即是其實我哋要 feel being， 即是 approach， 即是我哋要即是喺度咯。 喺度。 要喺度，其實呢個已經好重要㗎啦。咁你在度同唔喺度咧，其實就已經可以爭嗰個距離好遠噶啦。 哦、